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郑佩芳和梁文道。哎，恭喜恭喜！ 今天是元旦，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新的希望， 让我们重新扯起生活的风帆， 重新做人。 不是，就是新的一年到来了、啊。 我虽然是新的一年，但是每年说的话都是旧的。哎， 不对， 不一样。 这次对他们说的都是旧的，咱们锵锵三人行说的是新的。哦啊。2002年，今天是新的一年，咱们就讲讲幻觉，讲讲幻觉。嗯，这个刚刚过去的圣诞节 是 圣，因为 你又有幻觉， 不是因为这种圣，因为这个圣诞节、使得一位英国的科学家发布了一个报告。 哦，什么报告？ 他解释了什么叫圣诞老人。因为在这个欧美的传说中，一直、传统的就是圣诞老人骑着那个鹿， 雪车 飞上天，驾着鹿车嘛，飞上天，哗，各家各户小孩子们散礼物。 对， 他说这个东西是这个神话是怎么传来的呢？跟萨摩人，当时从北欧嘛，北欧拉普兰这么一个地方吧，有一种人叫萨摩人。萨摩人呢惯用迷幻药。萨摩人，他们就是，但是萨摩人服用迷幻药的方法非常奇怪。他们是牧鹿为生的，一辈子跟鹿生活在一起，就是靠养鹿， 对吧？ 到现在都还是， 都还是吧。然后他们呢，就把这个迷幻药草啊，先给这鹿吃了。然后鹿吃了之后呢，他们喝这个，不是，他们喝这个鹿的尿，鹿的尿液。鹿吃了迷幻药之后，鹿就先迷幻了。鹿在迷幻的状态中呢，当然排泄出来的尿液自然含有迷幻药的成分， 迷幻鹿尿。 对，等于说是 鹿奶好不好喝啊？好喝一点吧。 但不是，奶可能就不含有了。 对， 奶里边有免疫物质。 对， 你看这个鹿啊，它你等于它拿鹿做了一个它的迷幻药的净化渠道，它觉得那样就经过了鹿的净化，然后 好像滤水器一样， 喝这种尿液，喝这种尿液之后呢，他们会出现幻觉，因为他们是养鹿为生嘛。他说这种幻觉就是说啊，觉得这个鹿都飞上天了啊， 驾着鹿， 所以符合这个神话传说。然后呢，这种东西呢叫蘑菇菌，一种叫蘑菇菌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像一个蘑菇菌。那么这种毒就是这个迷幻的植物哈，哎，跟这个圣诞老人的衣服很有关系，也是红红的，上面有白点，非常奇怪的一个蘑菇。你们看看这个，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哎，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让你想起圣诞老人的衣服？就是 红色的点，白色的点。 对对对，所以他就认为这是萨摩人迷幻自己之后产生的幻觉，形成了这个自古以来的神话传说。因为当年本身这个基督教、天主教本身并没有圣诞老人这一说，他是后来融合进这个宗教的，对吧？ 其实你知道，不止如此啊，北欧国家不是流行所谓的芬兰浴吗？芬兰浴我们都知道，就是进一个木房里面，然后用高温蒸出你的汗啊，然后用高温来排毒，来做一种清洁的功用。因为北欧很冷，所以一般他们不会跳进水里去洗澡，那么也不会在冰天雪地里面努力烧一锅水，然后洗到一半就结冰，那么就用桑拿浴或这个芬兰浴的方法。对，那这个芬兰浴啊，他们在以前的这个洗法呢，就是拿石头，烧红的石头淋水上去。 是。 那么后来呢，他们想到一个方法，这烧红了石头淋水不止，而且石头上面还会放一些植物，比方说大麻。那么于是在一边，你想想看，挤在一个房子里头， 享受蒸汽， 一边洗蒸汽浴，一边里头蒸出来的是大麻，是各种迷幻药草的那个味道。他们喜欢这样子来洗法，觉得特别的圣洁。 哎，对对对，但是咱们这个得说明，咱们绝不是要说这个宣传什么毒品哈。 对， 咱们新的一年还是要坚持禁毒反毒的这个口号。 对对对，这当然。 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所以呢，刚刚说的那个奶啊，其实如果是吸毒的母亲的话呢，她的奶，她可以透过奶水把那个毒素给传给她的婴儿，所以母亲绝对不可以吸毒的道理在这里。 对啊。 你说吸毒就够有害的了吧？ 是， 那要是 把毒害给了孩子， 不是， 太不应该了。 有一种我觉得才可怜，那是卖血的呢。 是， 最近报纸上登啊，中国第一个敢于公开面对媒体的一个因为到河南卖血而传染了艾滋病的四川农民，死了，就是 据说去世前几天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极为痛苦。他是一早脸上就长了很多包疹了，很可怜，但是他就是勇于面对媒体。他就是你知道不是闹过一个事件嘛，就是在河南卖血，血头之间艾滋病的血液一下传给很多人。 对。 其实是这样子啊，很大家会疑惑为什么卖血会传染艾滋病，因为呢他们把血血红素抽出来之后呢，再把那个血液混合了，然后再输入回去给那些卖血的人。那么因为输回去的血不光是自己的血，还有其他卖血的人，所以这个 他没有换针头嘛，也没有换筒嘛，也没有做任何清洁嘛， 才会导致这样的传染， 非常的不安全。 对，我觉得 高危险， 一定要发出警告。 是， 今年呢， 可以， 就是一定要注意了。中国已经被预言要进入这个快速增长乃至于爆发期。 对， 今年专家预测，今年某些省份就已经要进入爆发期了。 高危险， 什么叫爆发区啊？就跟宇宙大爆炸一样。哗哗哗，你这个病人 黑死病一样， 就像几何级数一样的增加，那太可怕了。咱们可千万别变成南非啊，我觉得真是大家 做人不要那么风流啊。 对，人不风流枉少年呢。不是说什么呢？ 哎，你说风流我还问问你呢。那天咱们做节目你讲到，我现在三十多岁的人，但是我觉得对女性的这个欲望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解决好嘛。 是， 那么你当时就是说风流和尚是原来不是我们通常的理解，咱们 以为是花和尚是吧？ 对，咱们以为风流和尚说的是那些坏和尚，那些好色的和尚。 是，酒肉都来的。 日本人特别喜欢有时候说一些和尚说风流，这主要是在禅宗里面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他风流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到处留情那种风流。其实在中国本来风流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 他风流的意思变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至于物，不爱于物，不著于物。就是说如风 不会留恋，是不是 如风流荡。那么你吹过什么地方，哎，你不是没碰到它，你碰到了，你也不是远远的看着它，你也不是 不会恋 战，经过它但你不会停。 对， 就那么过去了。 对，什么叫住呢？你就看见一个漂亮女孩子，本来那种美让你享受了，但是你接下来又生出了想占有的心，追求她，得到他怎么样？ 对， 所以你就住在这儿了嘛，你就被他妨碍，你就永远不能前进了。 对， 风是怎么样啊？哎，我领受这个美，但是呢，我不留在你这儿， 随风而逝。 命运给我什么，我就享受什么；命运给我多少，我就享受多少。除非有个女的主动走到我的房间，对吧？别的我也不会特别的以求。 那么，而且他是强调，就是你不要把任何一个停下来的东西，你把你固定下来。因为当你对某个东西产生一个欲望的时候，比如说我对这个有一个执着，有一个欲望，那么我就把它等于给固定在我眼前，同时我也被固定了。我被它所引发的这个欲望给固定下来，产生一个捆绑在一起的一个这样关系，这就不风流了。那么他们就讲就要风流。我记得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讲一个和尚他盖了一个庵堂，那么那个庵呢上头呢，他就想着说风流这个字呢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就自然取那个名字叫风流庵。结果那个时候呢，日本禅宗里面不是有个很有名的大师，就一休嘛。 对， 一休经过， 咯叽咯叽。 对对对对对，那一休经过就看了，就跟他说：“你这个庵其实不够风流。”他说：“那怎么样才风流呢？”那一休就提笔给他改那个庵堂的名字。这个本来叫风流庵，现在改的名字叫野风流庵。这个野这个一个字， 知乎野者的野， 对，就尽得风流了。因为你讲风流庵就写死了，那个风就死在这了。他说我不是风流，是野风流的时候，整个东西就灵活起来，又流动起来了， 还是符合他这种如风流动的这种禅意。 对， 所以实际风流和尚看来不是个贬义，而是指的还是得道的和尚。我应该做一个风流的主持人， 好像是一个境界。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一个境界。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再风流。 所以有很多男人啊，他就是号称就是风流、风雅之士啊。那么我们女人呢，偏偏又是在追随永恒啊，追求永恒。那么曾经就有一位这个密宗大师，他的女弟子就问他，就说现代的男女究竟有没有永恒、永远这回事儿？然后这个密宗大师就说，因为现在的人呢、已经经过的累世的冤亲债主的转世啊， 所以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太复杂了。可能我跟你前世是夫妻，我跟你前几世也曾经做过夫妻， 大家都是大家的夫妻。 那么这一世来到这里，这一世来到这里呢， 这一世 碰在一起， 换妻 然后就说我们前世的那种冤孽啊，有什么我欠你，你欠我的，我跟你又有互相相欠的要还的恩情啊，在业债啊这些东西要还，所以我跟你是一段，可能跟你又是一段。所以这一世已经没有永恒这种东西了。那么也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是以那种来片段式的或是短暂来作为一个好像自我安慰，那我们还是一种好像随遇而安，也不强求，可是也不刻意。 哎，最近就有新证据，土耳其啊，有一名男子因为心脏病三次死过去了，医生到最后判定，就是他第一次心脏病发咣叽倒了，当时就有人做人工呼吸把他唤醒了， 是， 然后后来心脏又不行了，又停跳了嘛，送到医院，医院又电击又醒了， 又救， 第三次又过去了，医生就判定死亡了，准备后事吧，结果家属慌慌慌扑到床前准备哭泣，他起来，嗨，你们好， 又回来了， 因为这三次，他说这三次他感觉到了人死后是去什么样的地方， 是。 还是那个一条明亮的通道， 是 进到了一个房间，看到了很多在世过去世的亲人，然后呢再往前走，看见一块墓碑，他定睛一看，发现是自己的墓碑，心里一惊，一睁眼 醒了， 就回到病房了，就醒了。 哦，那么他说的话就特别准，是不是？因为人家顶多经过一次，他经过三次， 对，三回都是这样。 而且你说这种人死了之后突然会活起来或醒过来这种事情啊，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常常发生，它的东北部那边。所以你现在如果去美国东北部旅行啊，你去一些老的墓园墓地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嗯哼，它有一些墓地呢，旁边的那坟旁边竖一根柱子。柱子上面拉一些绳子，那个绳子呢另一端是穿到土里头的，那绳子另一端系着什么呢？有的就已经烂掉了，有的还在，就有个铃铛，你知道这是干什么？ 让它可以拉， 对， 是是， 就预备给埋到土里了。 那个绳子是经棺材的，是不是？ 你在棺材里头，你突然醒了，那你上不来那怎么办？ 是， 那你就在里面拉，那个铃子就响，那棺材哎他活了，他又活了，就赶快过来把它刨出来。 哎呀， 所以其实古代的人们对生死之间的界限看得不像我们这么清，往往生者与死者还是共存的，是吧？ 对对， 好像只是一线之隔。 对啊，你知道就上次我就没讲好一个事情，我就说我看那个纪录片嘛，就是说你知道古代的巫师，其实呢是等于是最大的领袖型型的人物，告诉你这个民族 精神领袖 这个部落前进的方向， 是， 对吧？各方面该怎么发展，制定律法。但是你知道他的灵感之源是什么吗？就是药草，音乐，就是鼓，因为那个音乐，舞蹈， 对， 就是那种在那种状态下，他改变自己的意识。还有一种就是声音，非常重要。现在科学家越来越发现这个声音。咱们过去研究考古 跟宇宙的结合， 很少从声学的角度研究， 是 现在用这个声学的角度研究很多墓穴，发现太奇怪了。他们做成的这么一个洞穴里边的共鸣腔，在里边的这个声音频率测试有特殊的波长，而这种波长呢可以改变人的意识，可以拿任何一个人做实验，因为实验者戴上耳机，就听着这个科学家在外边洞口敲鼓，他就感觉到，他说哎，我觉得我离开了我的身体，他说我觉得我身体睡着了，但我大脑还清醒，而这个事实上同时测量他的脑波嘛，不是瞎说的， 是 他坐在那儿，脑波呈现出德尔塔波，德尔塔波是什么呢？是人睡得最熟的时候，你睡得最熟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种独特的脑波，但是他是坐着的呀， 清醒的， 哎，所以就说包括金字塔内部墓穴的这个墓室，科学家现在得出结论是什么呢？从古以来的巫师一代一代的研究改进声音，到金字塔可能就是很古老，但是到某些比较近的洞穴，你会发现它这个声学结构已经相当精密了。他研究这个干什么？为了在其中改变意识，沉入一种意识的这个特别前特别原始的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他看到什么呢？方格，一些闪着彩色的这个光 点 啊，还有螺旋形， 科学家在15000多年前法国那个洞穴里发现的岩画，除了野牛之外就看到的就是这个。另外野牛也不是现实中的野牛，因为它长着人的脚，所以完全是这个巫师幻觉中看到的东西。但是他以为他接通了另一个世界，醒过来之后他就告诉这些族人应该怎么，你知道这等于是艺术和幻觉在主导了最原始的这个人类啊。 不过其实你刚刚说这个建筑里面的声学的结构啊，其实很多以前的建筑传统都很强调这一点，反而到现代建筑这个就开始失落了。我最近看一些书在讲这个建筑元素里面的这声音应该放哪里，你就发现有些东西就很有趣。因为我常听一些唱片啊，譬如说我很喜欢一个拉大提琴大师叫 Rostropovich， 他在拉一套巴哈的主曲的时候呢，他特别要跑到一个教堂去拉，在那边录音。 对， 因为在某些教堂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声学结构底下呢，拉完某种音乐呢就会有特别的效果出来，不同的乐曲不同的配合。那么其实除了教堂或者这种宗教性的地方之外，宗教性地方除了教堂之外还有一些地方也很有意思。你譬如说到一些修道院，它那个长廊那个拱廊，你在那种长廊走路的时候回音非常大， 是 非常清晰非常明亮，那个效果像什么呢？就像我在一些欧洲或美国一些比较老的图书馆，你在一些老图书馆里面走路，或一些很大的很旧的图书馆走路， 所以恐怖片也是这样子来的， 声音是很清澈很明亮的。这是做什么用呢？这其实是让你更安静。因为这声音那么响那么清晰的时候，人在这边走其实会不自觉，除非是小孩子想瞎玩，你会不自觉的放轻脚步，因为声音太大。 对对对， 所以在图书馆里面呢，如果声音设计的好的话，你应该那个书放到桌上啪一下声音就已经很大， 没错， 于是就限制了所有在里面的使用者呢 都 非常小心。哎，我会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了，都会很自律很自制。于是他等于用他声音的结构来限制了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人他的活动， 没有错，那个活动量要小。 这真可惜， 就好像那个旅行团如果到希腊去玩的话，他们参观那种他们以前最古老的建筑啊，圆形的那种不管他们演那种舞台剧的那种剧场啊，可以是个开放式的，可是他们不需要任何的扩音器，可是在舞台的任何一个角落最远最远最高的台阶上都可以听到舞台掉落的一根针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 设计就非常棒， 音乐啊声音呢、确实能改变我的意识。真的就是当然其实我说的古代巫师他那种结构啊是让他进入更深的这个潜意识了，完全是进入潜意识状被催眠了。他设计这个结构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自己被催眠，再加上药草鼓声这个舞蹈，你像萨满教就是经常的巫师眼前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了，是幻觉了。 对， 是幻觉，而且两肾还会觉得剧痛。 对， 但是他认为那是神降到他身上必有的身体的一个 排斥作用 啊，一个反应。所以你看他们说这个远古壁画上画着很多在飞翔的人，过去几年前的解释就是说外星人，这是外星人。但是现在科学家的解释说不是什么外星人，没有什么外星人，那是远古巫师头脑中的幻觉，因为他们都会感觉到灵魂出窍的经验，于是他把他们画出来，他有了这种梦想。 所以其实在密宗跟佛教啊，他们的咒语啊其实也是强调就是跟宇宙的一种结合啊，一种共振共鸣的声音啊，只是说它透过不同的文字，所以可能会有一点走了音了，其实他们也是一种共鸣。 哎，你给我的那个我会背啊。 你会啊？ 嗡班扎尔萨多萨玛雅 曼努巴拉雅 班扎尔萨多迪洛巴迪查之州买爸爸苏多卡要买爸爸苏波卡要买爸爸阿努热多买爸爸萨巴斯蒂玛麦扎亚查萨瓦嘎玛苏萨麦子当希尔杨古如哄 哈哈 哈哈哈巴嘎瓦纳萨瓦达塔嘎达班扎尔妈麦木扎班扎尔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 啊， 就是百字明咒配方教给我，就是要有病人呢，或者要有什么病痛， 是 帮他念 解除一些业障， 解除前世的冤亲。 他背下来已经不简单了，你 还能背？ 你们两个背了多久？ 我每天 不知不觉啊， 读啊，是我的心理安慰。我有些什么发愁的事儿啊，病人发愁了，你也没别的办法。噔噔噔噔噔啊，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的学术潮流啊，实际在慢慢向精神化发展。 嗯， 过去研究的都是什么劳动工具啊，一些战争，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历史啊，倾向于研究这个精神领域。而且我发现呢，你看毒品是特别不好的东西，对吧？应该真是珍惜生命，远离毒品。但是呢，因为这种东西而来的一个词就是嗨，嗨嘛，现在人们都说嗨嗨嗨嘛 ，H-I-G-H。我发现这个词呢，撇除它的这个毒品的影响，其实呢，它对我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精神康复。 它让我们开始注意啊，人在生活中一个精神享受度的一个分值。 嗯， 比如说我过去啊，体验不到旅游的乐趣。 嗯， 因为觉得就是爬累乎乎在那待着嘛， 好像在赶路啊。 哎，现在不同了，因为大家经常在说这个词儿，你就会觉得，哎呦，我现在说话嗨不嗨啊？比如说我去爬山，哎呦，这个山是不是让你开始往精神上想？人就是这样挖掘自己的想象力的。你只要往这儿一想，突然间你就发现，哎呦，爬上山顶，真是像跳 disco 一样，很 那种 很嗨 呀、啊！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也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开始注重我们的感受。 是， 过去我们比较钝嘛，不太注意自己的感受。 其实最近几年流行的各种所谓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 里面有很多古灵精怪的各种要研究古代人怎么嗨法啊，有些什么样的萨满信仰啊，各种东西都重新出炉。又或者说现在很流行那个哈利波特，它带动一个风潮，就是英国人开始重新挖掘那种中古的巫术传统，还有多神信仰。比如说开始又有人到森林里面去找这个人头马跟独角兽，这是过去的传说，现在重新回笼。就这整个运动里面啊，有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就是讲一种很玄妙的对世界的感知方法的转变。比如说有一个作家，巴西作家，他的书非常非常好卖，卖到现在已经全世界卖了2000多万本了，叫做科尔赫。Paulo Coelho。 那么他写的书呢，就总是讲呢那里面的主角，他比如说走过沙漠，看到沙漠上头有一只鹰飞过，他从那个鹰飞过那个轨迹读出了这附近将会有战争，然后他从沙漠沙丘移动的这个路线去看到自己将来的命运是怎么样。那么这所有种种啊，其实都在强调着什么样的世界观呢？就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联系在里面，而这些联系是我们过去用传统的科学方法是看不出来的。 哎， 你必须要培养自己的一种能力， 敏锐度。 那么他的写法就是说，这个能力是一种读懂这个世界的一种语言， 是 一种神秘的诠释学。 我就是相信，我都不用学，我就是特别相信这个征兆和这个巧合。哎呦，征兆和巧合，我觉得在我的生活里真是经常发生， 不可言喻啊。 我觉得完全你不能说它是什么客观唯物论那一套，不符合我内心的体验，就是有一种特神奇的东西，怎么会这么巧， 就是牵扯在一起。 对， 就好像那个蒙古啊，有一些那种很天然的药草，他们是根据一些动物他们在受伤的过程，他们沿着那个草啊树林怎么样逃跑的时候，可是他经过了这片树林，他的伤却会好，那么这个树叶就被采下了研制成药，它真的就被一些创伤收伤口，然后就会好，而且也有消毒的作用。所以有很多人类它的求生术是跟动物学习的。 对，所以你在动物身上，譬如说有的人说能跟动物说话 啊， 他能跟植物说话， 是 那其实就是掌握一种他们叫做所谓世界语言。 嗯， 那么这种语言是所有的生物非生物都能够跟你沟通。 嗯， 但你要小心，